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稻田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会香气扑鼻顶面。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，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。从曙光照入露台，灿烂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灯柱结伴牵圈。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不想到眷恋，梦见他远。 场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未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晚钟。

长不短，情花绽放，心如水，为你荡漾。一转身，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拂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。秋上苍。把梦算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，天下无双。我依永远芬芳。 想的人比在远方快乐吗？

现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感觉。 是是非非，有谁来分辨？

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至今的柔